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49段：赏即非义，行即无故。这两句就是赏罚不明。是非颠倒啊！柱子里面做得非常好啊，我们要常常读，常常把它记住。赏之为道，从德报功，朝廷集劝人心之大典也。不以及而及之曰非义，不以不应该，不应该赏的，你赏他，这叫非义。义就是应当的。这个是不明是非啊，是不尊重法律。这个行为决定是增长自私自利，社会上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借党营私破坏国家的体制，扰乱社会，损害善良的百姓，都是这些人做出来的。幕后他这个两句话说得非常好，举妄错之，罪感天怒。这个话说的是真话，可是世间人听到呢，以为这是迷信。古时候，圣人虽然对这个事情不常说子不语怪力神乱夫子对于天道讲的不多，但不是没有讲。而中国人对于天地鬼神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知道的很多，我们在古籍里头几乎处处都能够见到。但是圣人对于这些事情不提倡，不提倡有不提倡的道理在希望把我们的智慧知识水平更向上提升天地鬼神这些事 世间人，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佛在经论里面将所以然的道理说得清楚，说得明白，说得透彻，这是佛经不可不读啊！唯有真正彻底明白了，你才在念头上做一个大转变啊！佛法教人从初发心一直到如来地，修学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宗门六祖慧能大师就在这一句开悟的。这一句经文跟末后佛说的立一切相，修一切善是一个意思。应无所住就是立一切相，而生其心就是修一切善。可以说后面这两句就是前面两句的注解。诸佛菩萨跟一切凡夫不同的地方，凡夫是着相修善，所以果报有限，绝对不出你所着的。九法界这都叫众生，九界众生分别执着由广下浅深不相同，执着很狭义，执着很深固，这个福报就很小很小。修再大的善，所得的福都很小。为什么呢？你的分别执着就是画了个圈圈在那里，不会超过这个圈圈的。九法界越往上面去，分别执着的念头越淡，所以他的心量也就大。他所修的善得福也大，完全与心量成正比例。如来国地上妄想分别执着舍得干干净净，所以一丝毫的善啊，他得的福啊，都是尽虚空变法界圆满的。佛这样教导我们，这些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为什么不肯学？还是斤斤计较，念念不肯放下。不但名利放下， 爱欲放下了，嗜好放下，我们常听佛家讲，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放下不是没事了，放下之后要为一切众生服务，修一切善。利益一切众生，利益还讲究饶益，用现在的话来说，最大的利益，最圆满的利益，最究竟的利益，才叫饶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广大众生，为一切众生，绝对没有为自己的念头。为自己，自己还没放下。这是佛与众生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发心学佛，要想做佛，做佛就得要破四相。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祖师大德常讲的身心世界。我相是指自己的身心呐，身体这四大合合的，这是我相。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一时在作祟呀。凡夫把它当作心相。佛法里面讲，这是妄心，不是真心。这是讲身心的，身心之外就是世界了。这个世界里面，从空间上看，有人相，凡是与自己对立的，是人相啊。除了人相之外，众生相，众生相就包括今天讲的植物、矿物，乃至于自然现象。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相。那么由此可知，人相是我们依报里面有情众生，众生相呢，是我们依报当中无情的众生。今天讲的植物、矿物，自然现象。幕后受者相是讲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这些通通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 不是事实啊。所以佛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个相，就是这四相。这个四相，把虚空法界所有一切现象，通通包括尽了。啊，凡所有相就是指这些，通通是虚妄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你什么时候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这是大学问啊！你把这四相放下了，不再执着它了。真功夫，从这个地方生心，生什么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生这个心啊。这个就是行一切善。这真善里面丝毫邪恶都没有，啊，什么是邪呢？违背事实真相的就叫做邪。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四相的念头，这个念头是邪念啊。邪念所产生的行为，恶作，这是恶。这一桩事，只有佛才能说得出来。世间人、天人啊，乃至于设法界里面声闻菩萨都说不出来。啊，为什么呢？四相没有舍尽。虽然四圣法界里面的众生，他们跟我们比较，那是放下太多了，不究竟，不彻底。佛经里面常讲，我之虽亡，法之犹存，这个就是放得不彻底。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执着是没有了，完全放下了，可是分别还有啊。妄想未尽呢，啊，所以它也有个范围，设法界。啊，他们所修的善，绝不出十法界。六道凡夫里面所修一切善，也决定出不了六道。六道里面还有三界，我们要记住，欲没有断呐，欲是欲望啊。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贪念，这个心没有断， 出不了欲界。你所修的一切善法在哪里想呢？在欲界想。如果你把这个爱欲嗜欲断掉了，修一切善依旧着相，这个果报可能在色界天，在无色界天，出不了三界，脱不了轮回，这不是很明显地说出，你修再大的善，你得的福是有限的。所以学佛的同修要明白这些道理。要记住佛的教诲，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大乘确实是方便门呐、古人讲的没错，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不像小乘，小乘一定要破自己的我执，很不容易。非常困难。大乘用的方法巧妙，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转过来。迷的时候念念为自己。觉悟之后念念为众生。自己没有身也没有命了。身是谁的呢？身是一切众生的，命也是一切众生的。只有一个念头，为一切众生服务。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帮助众生觉悟。我们在《般若经》上看到，其实任何大乘经都不例外，只不过说《般若经》上讲的明显，释迦牟尼佛在世，你看他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帮助一切众生觉悟的。穿衣吃饭，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啊。佛每一天着衣吃钵入舍卫大乘起食，那是什么呢？那是究竟圆满的佛法。我们凡夫粗心大意，没看出来。须菩提尊者，他看出来了。他明白了，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为众生所说无量的佛法，都在穿衣吃饭上表现无疑，圆圆满满。当然只有看出来的人会学了，他也就学会了。我们要想学，看都没有看出来，到哪里去学？那我们要问，须菩提到底看出什么苗头来了？须菩提看出来，就是看出无住身心。所以不断地赞叹，稀有世尊，身心日常生活跟大家完全一样，没两样啊。众生身心就住，什么是住呢？妄想是住，分别是住，执着是住。好，住得可牢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的是无住。这个稀有，我们从这里体会，你就学会了，你就知道该怎么生活，该怎么做人，这个是大圆满、大自在，真正幸福。没有圆满的智慧，你就不能辨别是非利害。你去治罚，赏罚就不公平，就造无量无边罪业。明了之后，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行菩萨道，都是修集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看到之后也赞叹稀有，这个地方讲宰观，那是稀有宰观，跟世尊没有两样，这是我们要体会的，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